the heart that's made of stone. I will try, I just need a little time to get your face right out of my mind, to see the world through different eyes. Every time I see you, oh, I try to hide away. But when we meet, it seems I can't live.

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我们知道世界杯的赛事正酣，虽然我们没有机会看到中国运动员在赛场上进行比赛，但是呢，中国的元素可以说不停地在我们眼前晃动，赛场内的广告牌，电视中的广告啊，一会儿出现了某个品牌的手机，一会儿呢又蹦出了某一个品牌的牛奶。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中国企业在世界杯的表现。那么了解故事的详细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虽然啊，中国男足没有机会前往俄罗斯参加比赛，但是呢，中国的影响力在世界杯上可以说是呢随处可见。同时啊，民众在国内啊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媒体和赞助活动的一个热潮。好，这是我们今天所要翻译的第一部分， Even without sending a team to Russia， without 没有的一个状态下哈，后面呢跟的是动词 send， 但是呢我们知道语法的要求呢，如果说在介词的后面跟动词的话，这个 send 要变成 ing 的形式， sending a team to Russia。 China is everywhere at the FIFA World Cup， 中国的元素啊可以说无处不在，用的是 everywhere at the FIFA World Cup。 As the masses back home， 在我们中国用这个 back home， masses M-A-S-S 表示说大众啊，老百姓啊， M-A-S-S 老百姓人们啊，除了用这个 people 啊，今天我们学另外一个词叫 mass， M-A-S-S 表示大量的人群。 back home啊，家里面的这些人。 fuel 这个词，哎，很好啊，这个词原来作为名词是燃料，而作为动词呢表示点燃了啊某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点燃了一个激情，一个热情。 fuel unprecedented， 后面这个词有一些难啊，表示说前所未有的，史无前例的啊。这个词我们说这个 precede 表示之前， precedent 表示一个事先发生的一件事情，前面再加一个 unprecedented 表示说之前从没有发生的一件事情哈， unprecedented。 因此呢，大家在形容一件事情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没有见过的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情的影响力足够大的话哈，那么同学们试着用这个词呢， unprecedented， 后面跟的是一个 media and sponsor activity 哈，一个媒体和呢赞助的一些活动的一个热潮。 from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nation， 人口众多的一个国家，后面跟的是 populous， 哎，这个词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哈，它不是 popular， 是呢 populous， P-O-P-U-L-O-U-S， 它表示说人口众多的意思， populous nation。 从广告牌到媒体采访区，很多的地方中国在世界杯上可以说呢随处可见，无论在球场内还是球场外哈，都是呢如此。 from the pitch sideLED billboard， 赛场的这个 LED 灯哈，我们看比赛的时候呢会看到赛场两边的那些 LED 的牌匾啊，不停的哈换动的这个商家的品牌哈，很多情况下啊，整个这个赛场的这个四周都是中国的品牌，觉得非常的自豪哈。虽然说看不到我们的队伍，但是呢能够看到我们中国的企业的品牌，也觉得呢很了不起。而这里面用的是呢这个赛场，用的是 pitch side， P-I-T-C-H-S-I-D 哈， pitch side LED billboard to the teeming mixed zones， 学到了一个赛场的一个专业词叫 mixed zones，混合的一个区域，其实啊就是说媒体采访的一个区域。我们知道呢，运动员在比赛完之后退场的时候呢，有一个区域立的一个大牌子啊，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商品的一些 logo 啊，运动员需要站在这个牌子的前面接受呢媒体的采访。那么这个区域呢叫 mixed zones 啊，这个混合的一个采访区，那么都能看到中国的元素。 China's present at the tournament isubiquitous on and off the field 啊，这句话同学们仔细听一下，中国的存在哈，直译了 presence， P-R-E-S-E-N-C-E 哈，中国的存在 at the tournament 比赛期间 is ubiquitous， 表示说随处可见哈，去哪儿都能看见哈。这个词 ubiquitous 啊，有一定难度啊，其实呢它就等于 everywhere 哈，但是今天我们学一个有难度的哈，有档次的一个词叫 ubiquitous， 它的拼写呢是 ubiquitous， ubiquitous， ubiquitous， on and off the field， 无论是场内还是呢场外哈，用的是一个 on， 一个是 off。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数据哈，中国的赞助商们哈，在全球范围内的广告排名中占据了领先的地位。整个世界杯的24亿哈美元的赞助中，有 8.35 亿哈来自于中国的企业。根据市场电视公司的一个数据哈，这个数量哈比美国高出了4亿美元，轻轻松松的超过了东道主俄罗斯。China sponsor， 我们讲了这个 sponsor 赞助商哈，这个 sponsor sponsor lead tournaments advertising standing 啊，这个 lead 表示领先哈 ，lead 表示领导领先，整个世界杯的一个叫广告的一个排名哈，整个排名当中我们呢占首位哈，后面这个 standing 哈表示一个大的一个排名。Accounting for 它的一个数量达到了 account for account 哈，这个词 account 啊不是我们说银行的一个账户了，而是一个动词 account for 占据了一个多大的数量，所以呢这个词组 account for 是一个非常好的在进行呢图表啊一个数据的描述当中哈，这是一个非常高频的有用的一个词组哈 ，account for about $835 million 835百万美金哈，就是英文的一个表达。那么转一下呢，就是 8.35 亿 of 2.4 billion global splurge 全球的哈，总共的这个数量哈24亿哈美金，但是呢我们中国人哈投了的是 8.35 亿美金。That's a 400 million more than the next biggest spender United States。美国排第二位，但是呢我们的数量呢，我们所投的这个钱数呢超过了美国4亿美金。用的这个词呢 ,That's a 4 million more than next biggest spender United States and easily exceed, 好，那么 exceed, E-X-C-E-E-D, 哈超过了超出了哈 ,exceed, 这个词我们讲过了哈啊是一个动词，表示数量上能力上哈超过了某一个人。它是一个呢后面直接可以跟宾语的一个动词哈 ,exceed that of host country Russia, 轻轻松松的超过了东道主哈这个、俄罗斯。According to a market research company, 中国处于领先呢既有我们国内的实力的增加哈一方面因素，另外呢还有一个国际的大背景哈。那么这一切呢一部分是由于呢国际足联前一段呢发生了一个腐败事件啊，那么这个事件让西方的一些企业对世界杯的兴趣呢有所下降哈，西方的这些企业对世界杯的投入的数量呢有所减少。由于呢我们国内的这个商家的实力呢进一步的这个增强，一增一减，这让我们中国的这些公司呢在世界杯期间成了一个领头羊的这么一个位置。那么看这句话的英文翻译 ，All this comes， 所有这些来了，基于什么样的一个背景 ？Against a backdrop， 哎，这个词组是非常好的。基于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它没有用 based on， 而用一个 against， 依靠的，以什么什么为背景的这个背景是 backdrop，b a c k d r o p 哈，这个词组记下来 backdrop。我们想到背景啊，同学们会说这个 a background 啊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呢是那种抽象的背景哈，经济背景哈，一个社会背景。那么有的时候会用一个 a backdrop 这个词来翻译 ，a backdrop of decline in interest， 兴趣的一个减少哈，一个降低 decline，d e c l i n e decline in interest from the Cup's traditional Western backers， 这世界杯的一些传统的西方的这些赞助商们哈，他们的兴趣点呢有所降低。As the aftershock of FIFA's corruption scandals， 当时呢这个国际足联出现了一个叫 corruption scandal 腐败案的浮出水面哈，让人觉得呢特别的失望。Continue to be felt。financial， 但是呢，这种腐败事件的发生呢，让人们感觉到呢，世界杯的投入呢有所减少，因此呢，影响力呢在投入方面哈，目前还是呢影响到了整个世界杯的一个总的一个投入哈，因此用了 continue to be felt， 感觉到在某一个方面呢，是这个 financially 在这个金融方面仍然能够感知到感觉到中国品牌啊走向全球的雄心啊正在迅速的增长，而世界杯的赞助商的空缺给我们的企业进入国际舞台提供了一个捷径。这是呢中国体育营销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哈，他说道 The ambition of Chinese brand going global isGrowing rapidly， 哎，这里面提到意思 the ambition， 我们的雄心壮志哈，这 ambition 这个是 ambition， 我们的雄心后面跟的是 Chinese brand， 中国的品牌 going global， 哎，这个词非常 going global 或 going international， 很多的公司啊会说走向国际哈，直接用这个是 go global 哈或 go international 哈，都是呢很多公司。以后呢业务调整的一个大的方向，而我们中国的品牌啊也需要哈，目前也正在进行 going global 哈，同时啊我们的步伐哈在进一步的加快，也是 growing rapidly 哈，是非常的快的。 Well, vacancy on the World Cup expanded sponsorship structure has provided shortcut to a top international marketingplatform。 那么目前有一个很好的机会，目前呢世界杯的它的一个赞助商的平台呢出现了很多的 vacancy， V-A-C-A-N-C-Y 哈，这个词呢表示空缺哈， vacancy 这词呢它可以表示说一个位置哈出现了可选的这么一个机会，比如说公司出现了一定的 job vacancy， 那么看到这样的一个名称的话呢，大家知道有一定的工作岗位哈，可以供大家挑选哈。同样呢，我们说座位也有 vacancy， 比如说目前航班很多的这个 vacancy， 大家呢可以还继续可以购票等等。它的一个空缺的一个机会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provide shortcut， 哎，这个词 shortcut， short 是短的意思， cut 切断，合到一起做一个名词 shortcut， 表示说捷径。啊，或者说特别省劲儿的这么一个做事情的方法。因此呢，我们说在做事情的时候呢，如果动动脑子的话，有的时候呢会想到一些非常便捷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便捷的方法呢，英文就叫做 is a shortcut。比如说 there's a shortcut of doing it， 做这件事情呢还有一个更加便捷的方法。当然啊，我们说在指路的话呢，也可以用这个词。比如说，如果说您走这个马路的话，然后呢稍微一拐啊，有一个小胡同，您就不需要呢顺着这个主路啊不停的开，这是一个 shortcut。但是呢，您不能开车过去啊，只能走过去或骑车过去。那么呢，这种情况下，我们说用这个 shortcut 是非常的合适，表示说呢超捷径的意思。同样呢，这是我们进入到世界杯顶级哈一个平台的一个 shortcut， 叫做 top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platform 哈，一个市场营销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叫 shortcut top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platform。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哈，我们民众哈对于世界杯的一个关注的程度。根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哈，有超过 1.28 亿观众哈，几乎占了全国观众的 10% 哈，收看了世界杯首场的比赛哈。当然他们看的这个频道啊并不一定完完全全通过央视的这个频道，还有通过其他的一些媒体哈。 According to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the World Cup's exclusive TV broadcast in China 是世界杯哈独家的唯一的这个词叫exclusive, E-X-C-L-U-S-I-V-E, 哈，独家的唯一的 TV broadcaster in China, over 128 million viewers, 它的数量呢是 1.28 亿观众哈， almost 10% of the population tune in, 哈，比如说呢锁定了这个频道，这个 tune in to watch the opening match on multiple channels, 啊，这很多的频道很多的途径收看哈这个比赛哈，叫 multiple channel, M-U-L-T-I-P-L-E, 啊，多种的各样的哈。好，那么接下来皮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Even without sending a team to Russia, China is everywhere at the FIFA World Cup as the masses back home feel unexpected media and sponsor activities from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nations. From pitch-side LED billboard to the teeming mixed zones, China's presence at the tournament is ubiquitous on and off the field. Chinese sponsors lead the tournament advertising standings, accounting for about 835 million American dollars of $2.4 billion global splurge. That's $400 million more than next biggest spend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easily exceed that of a host country, Russia, according to market research firm. All this come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declining interest from the COPs, traditional Western backer, as the aftershock of the FIFA corruption scandals continue to be felt financially. The ambition of Chinese brands going global is growing rapidly, while vacancy on the World Cup expanded sponsor structure has provided a shortcut to a top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platform. According to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the World Cup exclusive TV broadcaster in China, over 128 million viewers, almost 10% of the population, tuned in to watch the opening match on multiple channels.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欣赏宋楚乔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他的作品。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Nancy got his stories. A long, long time ago, all stories belonged to Naomi, king of the sky. All day long, people could gather around him and listen to what he had to say. And Nancy the spider was genius of Naomi. He wanted people to come and listen to him instead. I want to own all stories, said Nancy. I want to be king of stories. Okay.said Naomi, you can be king of stories if you bring me the hornet with their sting like fire, a leopard with his big sharp teeth, a snake with his poisonous bite. And Nancy knew that the hornet, leopard, and snake were the most dangerous creatures in the forest, and they could be difficult to catch. But Nancy wanted to be king of stories so badly that he agreed.Okay, I will do it, Anansi said. Anansi was afraid. How am I going to cut those three and bring them back to Naomi, he thought. I'm not the strongest or the most fierce animal, and I'm not very brave, he said to himself.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在朗诵、配音、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市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穿靴子的猫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 very famous cat.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一个新故事，这个故事啊，是关于一只非常非常有名的猫咪的。 His name is Puss.He wears a pair of boots. 这只猫咪的名字啊叫做 Puss, 而且它还会穿一双靴子呢。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Puss in Boots. 那今天啊，这次老师要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就是穿靴子的猫。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cat named Puss. He lived with the old miller and his three sons. 很久很久以前呢，有一只猫咪，名字叫做 Puss. 它和一位年迈的磨坊主以及他的三个儿子住在一起。 Puss would hide in the mill. If a rat came to eat the grain, Puss would pounce. 那 Puss 啊，经常会躲在磨坊里，如果老鼠来偷吃粮食了， Puss 就会猛地扑过去把它抓住。 Then the miller died. The oldest son took the mill. The second son took the donkey. There is nothing left for me, said the youngest son. You can have the cat, his brother said. 那年迈的磨坊主过世了，大儿子呢继承了磨坊，而二儿子呢拿走了驴子以及其他的物品。小儿子这个时候说道，什么东西都没给我留下。可是他的兄弟们却说，你可以留下这只猫啊。The youngest son's name was Tom. Tom had no money to feed a cat. 那最小的儿子名字叫做 Tom, 而 Tom 呢根本没有钱去喂养一只猫咪。He planned to leave Puss alone in the woods. Puss was scared. 那他计划呀把这只小猫咪 Puss 独自一个人的留在树林当中。他要把他抛弃了吗？哦，我的天哪， Puss 这个时候很害怕，他抱住了 Tom 的大腿不愿离去。 I can make you rich, Puss said to Tom. Tom didn't know Puss could talk. He thought a talking cat must be very clever. 这个时候 Puss 就对 Tom 说呀，我可以让你变得富有。 Tom 根本就不知道小猫咪 Puss 可以说话，他认为能够会说话的小猫咪一定非常的聪明。Puss asked for a sack. He asked for a pair of boots. Tom gave him both things. 那小猫咪 Puss 啊，要了一个麻袋，而且呢，他还要了一双靴子穿。汤姆啊，把两样东西都给了他。他要做什么呢？ Puss filled the sack with carrots. He hid behind a rock.Some rabbits came to eat. Puss snatched them up in his sack. Puss 啊，把麻袋里面装满了胡萝卜， 然后呢，他躲在了石头的后面。有一些兔子蹦蹦跳跳来吃胡萝卜，紧接着 Puss 就用麻袋把他们都抓了起来。Puss brought the rabbits to the king's castle. A present from my master, Puss said. The king rubbed his stomach.He loved rabbit stew. Puss 啊，把抓来的这些兔子呢，都带到了国王的城堡里面。然后 Puss 就说呀，这是我的主人为您送上的礼物。国王摸着自己的肚子，因为呀，他非常非常喜欢吃炖兔肉。哦，看来国王非常喜欢这份礼物了。 What is your master's name? The princess asked.Puss told a fib. Lord Carabas, he said. 然后公主就问他，你的主人叫什么名字呢？ Puss 这个时候啊，撒了个小谎，他说是 Carabas 勋爵。 Puss brought a present to the castle every week. 那每一周啊， Puss 都会往城堡里面带来礼物呢。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皮特老师想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强调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点和9点。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 ES 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They carried me off in a UFO.